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教授为大家带来在体育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今天呢，我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体育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我将从三个方面跟我们大家沟通交流。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不容乐观。第二个方面呢，想跟大家沟通交流体育融合是大健康战略的必由之路。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想跟大家沟通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不容乐观。那么在这里面呢，我想跟大家交流三个方面的问题啊。一个就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令人堪忧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亚健康人群突飞猛进。第三个呢，就是不健康的身体状况，这个人群的年龄倾向于年轻化。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不容乐观。那么这个数据来源呢，是我们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报告2017。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我们中国糖尿病的患者有9240万，当然这个数据仍然是一个保守的数据，有1亿人高血脂，那么有1.2亿人脂肪肝，1.6亿人血脂存在异常，那么高血压的人口达到了2.7亿。那么这些慢性病的存在呢，也导致了由于慢性病的死亡的人数逐年在增加，那么也就是慢性病的死亡率在所有死亡原因当中占到了86%。所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也称为文明病啊，是我们当今社会所面对的一大健康问题。从历史上来说，我们国家肥胖的人群的所占的比例是逐年在增高的，有关糖尿病的发病率哈，也是逐年在增加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糖尿病的发病率跟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发达的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经济发达水平的不同，我们把我们国家的不同的地区啊区分为大城市、中小城市以及农村。那么经济越不发达的农村，我们可以看到糖尿病的发病率反而越低啊。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了这个文明病的一个特点啊。经济越发达，它的发病率反而可能会越高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血压的患病率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 25.2%， 但是到了2020年又增长了，进一步增长达到了 27.5%。那么糖尿病由2015年的 9.7% 就进一步增长到2020年的 11.9%。 那么这些数据呢，都可以反映我们慢性病的发病率在逐年增高啊。那么当然这一轮的监测结果也显示啊，城乡各年龄组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啊也仍然在上升。2020年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是 34.3% 和 16.4%， 那么这两者加起来就占到了什么，超过 50% 了。我们再对比看一看2015年的数据，那么2015年18岁及以上成年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呢，分别在 30.1% 和 11.9%， 那么这两个数据加起来超重和肥胖大约是 42.0%， 但2020年我们就已经超过 50% 了。2020年6到17岁的青少年超重肥胖率达到 19.0%， 但是在2015年的这个数据呢，只有 16.0%， 所以它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长的一个变化趋势。当然我们说我们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的增加，以及我们超重、肥胖这种状况的产生呢，跟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哈。应该说我们国家近年来经济啊发展的非常好。2020年是国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战的一年。那么在经济建设方面，可以说我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绩啊。比如说我们 GDP 的年增长率从2000年到2006年是一个明显的增长的变化，而且一直是领跑全球，有些年份都达到了两位数。即使是2018年我们国家 GDP 的增长率仍然保持了 6.11% 的增长率，这个是在全球绝对的领先。那么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呢，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的一个变化就是可支配的收入逐年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可支配的收入是逐年增长的一个变化过程。那么经济的改善呢，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衣食住行游这方面呢，都明显的展现出来我们经济发达的一个结果哈。比如我们旅游，当然自从这个新冠疫情以来，我们由于这个疫情啊，所以旅游业也受到了明显，全球旅游业都受到明显的影响。当然在这之前，我们经常我们国人就是到国外去旅游，在世界不同的旅游景点，我们中国人出现的频次和数量明显的增长。那么在行方面，我们现在家用轿车都进入家庭啊，出现了比较普及的情况。那么在饮食上，像肉蛋奶大量供应啊，我们很多地区已经由温饱进入小康，我们现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啊。当然如果在饮食营养方面没有正确的引导、诱导和教育，特别是肉蛋奶含油脂比较多的食物，我们摄入的比较多，那么相应的热量的摄入就会比较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各种机器、现代化、智能化的仪器设备进入我们的家庭，有很多机器代替了我们的手工。比如说行，我们现在这个驾驶机动车，那这要比我们走路、跑步或者骑自行车能量消耗要明显的减少。所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通过饮食摄入的热量在逐渐增加，而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我们的生活、工作能量消耗的数量反而在减少。那么这种能量代谢不平衡的结果呢，必然会导致有大量热量盈余，我们摄入超出了消耗，那么这个盈余呢就会以脂肪的形式在人体内储存下来。那么长此以往，我们人体内脂肪越来越多，出现了肥胖。当然肥胖的出现它会影响人体内一系列的代谢变化，比如说脂类物质的代谢。那么脂类物质代谢发生紊乱， 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血脂的增高。脂代谢的紊乱进一步会影响糖代谢，那么糖代谢的紊乱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血糖水平的明显升高，最后出现了糖尿病。那么肥胖人群呢，人群是越来越大。事实上我们除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调研报告的数据反映了现实的状况，那么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随处可见。大街上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我经常看到体重超重甚至是肥胖的人群啊，所以这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问题啊。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教授为大家带来在体育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 另外一个调研的结果就是亚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啊，我们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的2017年的数据报告也明显的显示，有76%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那么主流的这个城市白领，76%的比例是相当高的。那么处于过劳状态的白领呢，超过了60%。应该说，亚健康状态呢，也是全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哈。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啊，他就提出了实行预防性的健康策略，将疾病与健康之间的过渡状态称为亚健康状态，或者是次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它是一个灰色地带，那么一端呢就是疾病状态，我们用红色来警示大家，那么另外一端呢就是健康状态，我们用绿色来展示我们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状态，健康状态。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的学者也提出了亚健康状态的概念，并指出亚健康呢就是既不健康又没有疾病的状态。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实际上我们说它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而且它是一种动态的状态，它可以往左变也可以往右变。亚健康状态如果它往左转变，那可能就进入了健康状态，就恢复到健康状态。那如果它再往前往右踏出一步再往前走，那可能就进入了疾病状态。所以它仍然是一个动态的，而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应该说亚健康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分为身体的、心理的和社会适应能力三个方面。身体的比如表现出疲劳、睡眠紊乱，或者有时候咱们经常所说的疼痛，比如背痛、腰痛甚至头痛。那么心理的亚健康呢，也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说抑郁寡欢、焦躁不安、急躁易怒，或者说这个恐惧胆怯等等，这也是他的一个亚健康状态的一个表现哈。那么第三个就是社会适应能力的亚健康，人际交往呢，频率减低，或者说人际关系呢紧张，社会的适应能力下降，这也是亚健康状态的一种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啊，那么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逐年上升，同时呢，它的一个变化趋势，也就是年轻化、低龄化，这个趋势也比较明显哈。那么慢性病我们刚才也提到它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它不是具体的指某种疾病，而是一类起因隐匿、病程相对比较长，而且呢缺乏确切的这种传染性生物病因的证据，病因也比较复杂，而且又尚未完全被确认的这种疾病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称啊， 常见的我们说慢性病主要有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又包括了高血压、脑卒中和冠心病。目前我国的慢性病呢，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年轻化。2017年我们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的报告也显示，70后、80后应成为慢性病的高发人群。一项保险行业的数据，咱们从另外一个侧面看这个问题啊。保险行业的数据显示，重大疾病平均索赔的年龄是42岁啊。这也明显的反映了我们说发病的人群的年龄在下移啊。以往可能我们普遍认为，像脑卒中啊、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大部分都是些老年人的专利啊。只有老年人才可能会出现，半身不遂啊等等哈、啊。但是在实际生活和临床实践当中，40-50岁甚至是20-30岁的青壮年突发这种脑卒中啊，有的会发生糖尿病啊等等，目前并不少见。那么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北京市的一个数据啊，北京市2011年的健康白皮书就显示，慢性病患病的人群呈现年轻化的变化趋势。高血压的患病率当中，18到30岁的男性为18.4%，30到40岁的男性为31.1%，40到50岁的男性已经接近于50%啊，这是男性的一个对比啊。40到50岁的女性，仍然可以高达30%。此外，血脂异常也很突出，18到30岁的男性的血脂异常患病率已经达到了58.5%，就是一半以上的这个年龄段只有18到30岁啊，30到40岁的男性接近70%，血脂异常，女性呢略好于男性，但是18到30岁的女性血脂异常率的患病率也达到了27.4%，30岁以后呢，均已超过了30%啊。所以这个像北京我们首都啊，国际大都市，慢性病的这个发病率的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啊。那么另外我们所遇到的一个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就是老龄化，社会的老龄化。应该说我们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是相对比较突出的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的标准是60及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是60及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作为一个老龄化社会的评价标准。我们国家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们60及60岁以上的人口就已经占到了11.21%。所以2000年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中国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啊。到今天我们已经有20多年的历程了，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像比如说日本2015年是26.6%，2050年预计会达到40%。再一个我们的邻国韩国啊，2050年将达到36%。欧洲的变化是2015年大约是17.4%，2050年可以达到27.8%。我们中国呢，也是飞速的发展哈。我们2015年是达到了16%，2050年我们将会达到27%，甚至还会更高一些。我们说健康问题呢，确实是我们全球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啊，迅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在腾飞哈，我们也是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啊，所以我们更关注健康。对人类健康的研究发现，影响我们人类的寿命啊，决定我们健康状况的因素呢有很多。那么概括起来呢，现在比较明确的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医疗条件的改善，使人类寿命呢明显的延长，这个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当中大约起到了10%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环境污染，它们起到了20%的作用。第三个就是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包括了比如说饮食、营养、规律的体育锻炼，以及我们的作息时间、生活的方式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大家好，我是李峰。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比赛由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组成，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共产生三枚金牌。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是冬奥会上唯一一个只设男子比赛的项目，也是从第一届冬奥会就设立的元老级项目。2022年，让我们一起在空中滑翔和雪地滑行中感受比赛的独特魅力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教授为大家带来在体育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 2016年10月呢，我们国家颁布了健康中国2030纲要，而且健康医疗大数据也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健康中国2030纲要的主要的思想。2016年10月25日啊，国务院颁布了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纲要。那么这个战略的主要的思想主题是共建共享全民健康，这是我们国家建国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健康领域中长期的战略规划，将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第一个解读的是到2030年，我们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那么从健康促进的源头入手，这个源头是什么？全民健康，老百姓是吧，源头入手，强调个人健康责任，个人负起个人健康的责任，通过加强健康教育，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引导群众形成什么呢？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心理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健康生活方式概括起来就是这三个方面，一个是饮食营养方面，要求合理的膳食是吧，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有偏食挑食，适量运动，不是超负荷的，我们是健身适量运动，心理平衡，后面我还会提到哈，心理的平衡啊，情绪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就是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医疗模式，现在我们运行的仍然是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这个医疗模式，所以咱们作为这个企事业单位的可能都有社保卡、医保卡，好像就有一层保护是吧，当然这是一个福利，觉得我没事是吧，我得了病了我有医保卡是吧，但实际上我们说我们健康已经受损了是吧，我们可能寿命已经缩短了，所以这个模式呢它是依赖于医疗体系哈，我等着我疾病有病了我就去治病，这并不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哈，向健康发展的一个上策，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下策，所以我们要转变，把它转变为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促进健康为中心的，不要等到我得病了我再到医院去啊。尽管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医疗条件，我们有这个实力是吧，支撑我们全民的这个医疗体系，但是呢那是一个后备啊，我们最好还是积极主动的少得病是吧，延缓得病的时机，更多时间是一个什么健康状态，所以这是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这实际上是一个观念的转变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和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医疗模式难以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你看这个世界上人已经研究清楚了，它难以解决健康问题，也不可持续。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就医状况也反映了，多多少少反映了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就医难是吧，我看这个我们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的报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就是去就医排在第一位的困难就是排队特别长，这说明人多，这个医疗体现在已经超负荷的承担这些压力啊，所以这个很难解决最终的健康问题，而且确实也表现出不可持续。因此健康中国2030纲要确立了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促进健康，不要等到有疾病你去医院是吧，那个是我们最好不要去是吧，要去非常晚是吧，可能我生命的这个后期是吧，比较靠后，没有办法了我们才去。第三个就是加强健康教育，尤其是加强大学的健康教育力度哈，把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的内容。事实上我觉得不仅是大学哈，中学小学很多国家在小学就开设了有关饮食营养的课程，称为食育，从小就教育，加强健康教育，从小就树立合理营养、适量运动、平衡心态的这种观念。第四个就是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治胃病服务哈，所以咱们中国我们的祖先很聪明啊，很早就提出了养生保健要治胃病哈。我查了查，这个上工治胃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这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一个经典的一个中医著作《黄帝内经》啊，治为治理管理的意思啊，治胃病即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那么其在中医中的主要思想就是胃病先防，疾病防变啊，你没有得病的时候我就防预防了是吧，我身体状态好的时候我就选择合理的营养，积极锻炼身体，平衡心态，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啊。胃病先防它就在重在于养生，主要包括了法于自然之道，调理精神情志，保持阴平阳秘这三个方面。疾病防变，顾名思义就是我已经得病了，那就要及时的治疗，能够预测到疾病可能发展的方向，那么以防止疾病呢进一步恶化。所以我们说在这些健康问题面前，我们国家经济迅速发展，我们所提供的条件是越来越好是吧，但我们这些面对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好，老龄化也好，这个亚健康也好，还有这些疾病的年轻化，我们如何解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体医融合，是实现大健康战略的有效路径啊。那我们既然提出来要由疾病治疗这个医疗模式转变为什么呢，促进我们什么主动健康大健康观，那不能只依靠医疗，所以我们要把体育运动和医疗结合起来是吧，体医融合嘛是吧，不仅依靠医疗医院是吧，我们要把预防增进健康的措施跟医疗结合起来，所以体育融合是实现大健康战略的有效路径，所以我们国家大力倡导什么体育融合。那么当然我们说在这个体育融合的大背景下，国家在运动方面也提出了相关的配套的措施，比如倡导的是科学健身，那么全民健身跟医疗卫生有机的结合，为全民的健康服务。那全民健康呢，刚才提到了我们说要积极健康主动健康，而不是等到哎我有病了我去医院啊。那么另外还有相对的，比如说运动处方库的建立，健康中国2030纲要也提出了一定要建立完善针对不同人群的运动处方。那再就是运动场地运动场地的配备和提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科学健身的引导和教育，这个呢就是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我们不仅要有观念转变，我们要有场地， 我们还要有什么？我们还要有科学健身的方法，科学健身的手段。所以我们要把科学健身跟疾病的治疗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体医的真正的融合。应该说啊，我们医院啊，确实在我们维护我们的健康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医院针对疾病的治疗过程啊，通常是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啊，一个就是预防，预防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就是保健。那么前面这两个，像预防，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体现比较充分的就是防疫站，可能我们主要是孩子去打疫苗是吧？防疫站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医疗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再一个保健，可能我们更多的想到的是保健、按摩、针灸是吧？那么第三个就是诊断，第四个就是治疗，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康复。现在我们各大医院还有康复科，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呢，它是医院主要的工作，它是集中在了诊断和治疗上。大部分医院我们都可能都有这种经历，人满为患，人特别多，医院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来完成庞大的预防啊、保健啊以及康复工作，更多的是通过什么其他的途径。有些那医院确实做不过来这个工作，那可能这要通过相关的机构、团体或者甚至你个人来完成相关的工作。比如对于亚健康，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新问题啊，研究也比较多，而且也有很多相应的对策，比如说运动干预、中医药干预、音乐疗法、饮食疗法，甚至是这个肌电生物反馈等等，现在有很多疗法。那么这其中我们说运动干预呢，取得了相对比较理想的结果，这实际上也是体医融合的一个表现方面。但实际上我们说体医融合，它虽然我们是在当今的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提出了我们国家的一个策略体医融合，但是可以说它的历史啊，实际上是比较悠久的。我们中国的中医养生是我们炎黄子孙在几千年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不仅简单实用，而且针对什么身体处于尴尬境地的这种亚健康人群来说，提出了科学的解决手段或者解决方案。中医养生我们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比如说导引养身功，听说过吧？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等，他们都是实际上都最初产生都是什么，通过运动来促进什么身体健康，来保持这种良好的健康状态的一个运动疗法。而且呢，我们还有除了这个运动跟健康跟预防疾病甚至治疗结合起来，我们的老祖宗还提出来叫药食同源，它既是药又是食物。所以这个就让你联想到我吃这个食物，它就是看医生了，它就是药，是药食同源，这也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啊。所以中国传统的这种健身是吧，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导引等等促进身体健康的运动疗法，这应该是最早的体医融合的典范。实际上咱们再扩大一点，中华武术是吧，中华武术的宗旨实际上首先是养生，强身健体。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教授为大家带来在体医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 接下来我们想再给大家沟通一下有关药食同源与运动是良医啊。为了大家好理解呢，我们可以把比如说疾病的发展过程我们简单给它分成了这么九个阶段。这九个阶段呢我们又划分成大的两个阶段。 那么从第五个阶段往右开始出现了，比如说过敏、发炎、溃疡，这些器官组织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那我们的有些指标可能就发生的变化比较大了。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在医院我们就可以进行检测，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验血、验尿，甚至活组织的检验，那就可能这些指标就会达到一定的标准啊。所以我们说身体的种种不适，那么在我们自己感觉可能已经有了，已经感觉不舒服了，但是还没有发生所谓的器质性变化，那么化验的指标也没有达到人家的诊断标准，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医生呢他就没有好的办法来跟你解决问题，因为你没有达到人家那个诊断指标，你也不能就医，你不能住院，你达不到这个治疗的标准。所以这个状态下似乎我们说医生他是医院他是不收治你的，但是我个人已经感觉不舒服了，是吧？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亚健康状态。那么对于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一方面我们说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不良的征兆，我已经有感觉了，是吧？但是相关指标仍然显示健康状态处于正常状态，你看指标没有达到疾病的状态，所以医院呢不能够接受进行治疗。那如何保障这一人群的健康状况不会进一步恶化进入疾病状态，那也就是我给他拉回来，是吧？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亚健康状态，它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个动态的阶段，它还可以退回往左再恢复到你的健康状态。那如何让它恢复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大部分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再退一步恢复到这个健康状态。那如何促进它恢复到健康状态啊？实际上药食同源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可能选择某些食物，这些食物同时有一定的药物的作用，但它又不是医院开具的药物，我自己吃饭，我就它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所以这个思路是非常巧妙的，能够使我恢复到健康状态。当然我们说这个殊途同归，是吧？我们说西方国家也提出了运动是良医， exercise is medicine， 运动是良医。那通过运动也可以把医院不能收治的这种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促进他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所以殊途同归，西方的医学面对亚健康人群不断庞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也动了脑筋。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提出了运动是良药，运动是良医的口号，号召大家积极的参加体育锻炼，逆转亚健康状态，恢复良好的身体健康状态，将任何疾病的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和康复这五个步骤有机的结合起来，真正的在医疗体系中全面推广，要求而且每一个社区的医生都能够开具运动处方，他是把这个工作放到了社区医生的身上，等于他们的除了医疗，那你的功能要扩展，你还能够开具运动处方。那么所以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说体育融合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讲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大家可能对它的理解呢应该是比较深刻的。运动是实现促进和维护身体健康的必然的途径，运动。那么医疗呢是恢复和维护身体健康的有效的方法。体育融合呢就是基于运动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持续性，把体育和医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增进健康、防治疾病的重要途径和手段。那么做到体中有医、医中有体，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其目的是什么？发挥好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有效地促进全民健康，解决我们国家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简单的讲，体育融合那就是体育锻炼与医疗治疗有机的结合，把它们无缝的结合，是吧？那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医院的医疗治疗条件的标准的情况下，那我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是吧？促进我的健康。那也许由于某种原因，我可能有些指标达到了这个要到医院治疗的这个标准，那我 再到医院进行治疗。所以我们说体育融合是我们国家实现大健康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好的政策。接下来我们再进行沟通第三个方面啊，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我们国家在我们经济迅速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种历史背景下，面对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啊，发病率、死亡率都明显增加，以及亚健康等等健康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国家采取的是体育融合的大战略啊，主动健康。然后作为我们每一个居民，我们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是什么？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跟大家沟通啊。第一个就是响应国家的战略，转变观念；第二个呢，就是平衡心态，科学健身，合理的营养；第三个呢，就是做自己的运动专家；最后一个就是持之以恒，赢在健康。所以这是我们交流的四个方面啊。首先我们看响应国家的战略啊，转变观念。那么刚才我们实际上已经给大家解读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规划纲要。2016年10月25日是国务院我们颁布了这个《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它的主要主题我们再重复哈，再强调，它是共建共享全民健康。首次我们从国家层面啊提出了健康领域长期发展的一个战略，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一个国家战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到2030，我们健康生活方式啊要得到普及。这个健康生活方式是什么方式？什么样的健康生活方式？像刚才我们提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合理的膳食，平衡膳食，饮食营养；第二个就是适量运动；第三个就是心理的平衡。而且这里面强调什么？要从健康促进的源头，是源头，这个健康指的是全民健身、全民健康，老百姓源头，强调个人的健康责任，加强健康教育，塑造什么呢？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自主自律这个非常重要。人都有惰性，可能我们参加体育锻炼很累，是吧？可能饮食方面我们总想着吃香的喝辣的，是吧？心理方面可能有的时候攀比，是吧？着急。所以这个呢，确实我们需要一个自主自律形成健康行为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二个就是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医疗模式，是吧？现在我们可能大部分还是比较适应感觉比较好的这个医疗模式，是吧？我有医保卡，好像我就这个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观念仍然是停留在什么呢？以疾病的治疗为中心的这个医疗模式当中。事实上，你有医保卡又怎么样？你没有又怎么样？是吧？最好那个不要用，而不是说我有这个我就可以不注意饮食营养，可以不参加体育锻炼，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医疗模式，疾病治疗为中心医疗模式转换出来，是吧？最好没病，是吧？没病状态我就预防，所以转变为什么呢？以促进健康为中心，大健康观，不是这个医疗模式了，是吧？医院我不，尽管那是最后一张牌，是吧？可能那是底线，对吧？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就要什么？促进我健康，更好的保持健康状态，更长时间的保持健康状态。这是新的观念。我健康的时候我要珍惜健康状态，我要想办法维护保持健康状态。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还要加强健康教育。事实上我们说大学、中学、小学，我觉得都应该在饮食营养、在科学锻炼、在心态的平衡方面都要有相应的教育的内容，甚至有相应的课程。我都建议把这些内容写入大纲，从小就进行教育，从小就树立什么呢？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教授为大家带来在体育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 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在金牌战当中，中国组合庞伟、姜冉鑫将出战。 7月27号，东京奥运会射击比赛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参赛的中国神枪组合姜冉鑫、庞伟此前都参加了气步枪个人比赛，各自拿到了一枚铜牌。这是一对新老组合。姜冉鑫21岁，庞伟35岁，一个是首次参加奥运会，一个是四朝元老。气手枪混合团体赛是东京奥运会的新增项目。资格赛之后，姜冉鑫、庞伟排在首位进入金牌决赛，但决赛前两组他们意外0-4落后。 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4名选手都是打到了10环以上，比拼小数点之后，中国队是落后0.3环，所以俄罗斯奥运代表队还是拿到了这2分，8-4。 第六组时4-8落后，打到第八组，他们都打出了10.5环，比分扳为8-平。第12组，姜伟新、庞伟分别打出10环、10.2环，对手出现失误了，都打在10环以下，中国队又拿2分，14-10领先了。 皮尔诺索夫打出了9.9，姜伟新打出了10，维塔林大石就看庞伟的9.5啊，差了那么一点点，差了一步。 之后，庞伟打出9.5环、8.9环，俄罗斯代表队趁机追回2分。分为14-平，最后一组， 姜冉鑫又是一个10.7，庞伟10.1，中国队20.8， 而俄罗斯奥运代表队 维塔琳娜打出了10.5，中国队20.8拿下了这一轮，16-14，庞伟和姜冉鑫两个人在最终的这一轮决战当中拿下了胜利，四朝老将庞伟，后起之秀姜冉鑫。这对组合虽然是第一次搭档，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恰恰体现了中国射击队的传承，在压力之下没有放弃，能够顶住压力，这种坚韧是一个优秀的射手他们所必备的素质。 开头都有点着急，后边就稳住。 我是太紧张了，然后远弹打得很远，第一次比赛打了一个6，主要是我的队友太厉害了， 他不好的时候有我顶着，我不好的时候有他顶着， 就差一点就变成猪队友了，然后因为那个太想要导致动作有些失常。我队友太厉害了， 我队友超棒。 35岁的庞伟参加了4届奥运会，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2金2铜。他和姜冉鑫2年前就搭档，在2019年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北京站的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赛拿下过银牌，两人相差14岁。庞伟平时称姜冉鑫为大侄女儿，这对最萌年龄差组合创造了射击项目新的历史，庞伟将完美转身，而姜冉鑫的奥运之旅才刚刚开始。 可能还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吧，就确实非常开心，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还要继续加油。 我觉得我是太激动了，